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反曼的狮子。七一从来都没有一个议题是关于反曼的，今年不如我们就拿反曼做议题，七一上街见。 1997年6月30日，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了多少？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翻嚟煙花消逝15年嘅第二節啦。今日我哋嘉賓咧係請到地產界嘅 Alan 嘅，再一次唔該曬啦。咁我哋第一節尾嘅時候咧就講起話，由2004年開始啦。其實陣間我有時間都可以講講，除咗 SIPA 其實仲有一樣，即係都係個包裝裏面咧，就係投資移民啦。係啦，咁啊令到有好多內地客、內地資金開始投進咗香港嘅房地產市場。咁當然啦，西九啲就我哋陣間再講講啦。我呢個就唔限時間，我都想問下。其實以香港豪宅區有好多啦，山頂固然係啦，咁譬如當你淺水灣都好多啦，咁有冇內嗱、即係雖然即係譬如 Alan 都講話初時可能內地客人未必好熟悉香港，但係總有好多係好多風噶嘛，知道曬啲靚區咁樣噶嘛，佢哋有冇買呢啲咁樣嘅即係最正嘅山頂、啊？ 最正嘅山頂有梗係有啦， 係咯， 因為你嗱講真正嘅豪宅咧，就唔係而家嗰種咩深水埗啊起個名嘅、啊、 大角仔、 啊。嗱我以我認知嘅，我個人認為咧，真正嘅豪宅咧，第一咧就係要唔方便嘅。 哇、啊，好啊！呢、這個 嚇，因為唔方便咧，就係等於私隱度高， 最好搭直升機先去到嘅。 即係你唔好落街可以食碗雲吞麵啊，又可以去到Circle K 嗰啲叫做豪宅，嗰啲唔係豪宅。 冇錯。 咁你所以你傳統豪宅區，所以你見啦，係第一係罕有，私隱度高，唔方便。咁嗰種咧，同埋咧就係house係成日俾人玩嘅。即係玩你先唔係咩喎，就係即係可以自己去起嘢，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唐英年 掘窿啦， 係咪先？係咪先？俾人掘窿啦，係咪先？咁你但因為咧豪宅咧，所以你傳統豪宅區永遠都係譬如山頂啦、南區啦，同埋豪宅係一定要見山見海嘅， 係 唔係見樓嘅？ 係 嗱，如果你見樓嗰啲，你話俾聽豪宅咧，我真係唔信啊，嗰啲係好浮誇嘅啫。所以你傳統豪宅區係嗰啲，咁國內人咧唔係唔識嘢嘅。佢落嚟話即係極富豪嗰啲咧，佢唔會同你買一般嘢嘅。 係啦， 係先。咁啊，山頂啊、南區啊，或者淺水灣啊呢啲，佢哋都會即係夢寐以求啦，都會參與去買嘅。 係啦， 當然啦，即係喺94年頭先，唔係頭先我哋上一即係上一次都興過啦，就係、是、去到04年嘅時候開始 SIPA 即係嗰樣嘢嘅推動，但亦都唔係嗰陣時發生嘅，因為係拉到落去2005、2006年，當股市開始起飛嘅時候，亦都呢樣嘢又要講嘅。我記得大致上咧就係中國銀行同工商銀行招股嘅情況之下開始咧，你就會發覺嗰陣時間咧個樓市就慢慢開始起啦。係 啊， 應該係2006年2、3月嘅 quarter one 嘅時期開始起啦。嗰陣時香港人咧就仍然都係去心大心細啊，即係我諗因為經歷咗兩個劫啊，所謂嘅兩個劫，開始心大心細賣唔賣咧，賣唔賣咧？喂，好似又驚驚地喎，但係。轉眼間，咦，有批新嘅買家嚟買，嘣一聲買貴， 衝擊啊，刺激嘅市場， 買貴咗。咁其實又要問翻啫 ，Alan 嘅係，去到2007、2008年嘅時候，係咪調翻轉頭講單嘅量接唔多，但個質素係好好咧？ 係啊，嗱，成交量咧就冇97咁多，咁但係嗰、那個樓價嘅飆升咧， 同埋買家嘅質素咧，同埋佢嘅決定嘅入市嘅決定係快咗。 有冇吃驚？有冇吃驚令到你哋行業覺得？ 暗暗歡喜啦， 即係表面就好冷靜啊！ 表面好冷靜啦，啲地產經紀梗係即係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梗係心啊，梗係開心啦，做多啲。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呢一批買家咧，無疑咧直接刺激咗本地嘅， 絕對 係啊！因為令到有啲部分一啲，譬如話本地買家，譬如話用家啦，比較猶豫嗰啲咧，都要加快步伐啦，因為你驚俾人搶貴嘛。 嗯， 係啦。 嗱，去到呢个位啦，咁啊，其实大调翻转头讲，香港人系咪真系喺07、06、07期间调翻转头系少有入市啊嗰啲嘢？ 就正如你讲咁讲啊，当时佢系心大心细，但系咧咁，用家系心大心细，但系长期喺市场咧，仲有一批系活跃紧，系做咩咧？ 而家叫投资 投资者，美其名嘅投资者，咁但系都系投资嘅，咁投资你有长线有短线啊，咁。长线投资嗰啲就买嚟收租啊，短线咧就系市场上成日讲嘅魔啊， 冇错， 系啦，咁嗰扎人永远都系活跃喺度嘅噃， 嗯， 系啦，每个区都有呢啲人嘅， 即系呢啲就我就产业未见过，呢个真系 我哋见好多。 讲嗱讲呢啲就对个行业好正面啦，嗱即系呢啲就可能睇下 Alan 方方便，或者系可以讲下啲朋友听翻落嚟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局外嘅，就有时成日都会讲笑啦，即系譬如话去西九。咁你都只係講普通話嘅啫，咁、或者就算零售業啦，零售業又係最直接受惠啦。咁但你問啲零售店員咧，其實而家就有好多係錢係照賺，有啲嘢就焗住道氣咁樣噶嘛。即係因為個文化差異啦，人哋點樣？即係喺地產界裏邊有冇啲咁樣嘅故事啊？ 都有嘅，因為你初你因為本身我哋即係嗱，就算我嚟講啦，我都係我話六幾年出世嘅，咁啊讀翻書大，咁唔知點解咧，硬係對中國咧仲係有啲即係唔係好了解啦，唔 係 好習慣啦，啲文化係咪先？ 係 咁喺街上嘅文化唔習慣啦，咁但係咧佢哋呢啊買家係國內嘅購買力咁大喎。但係佢哋咧係即係有時落嚟咧講嘢真係會有啲財粗氣大㗎，係事實係咁嘅。咁佢但係慢慢你要理解咧，佢哋其實都冇咩惡意嘅。 O K， 因為佢係藉住即係大聲啲講嘢時候，但係佢決定快啊嘛，係咪先？咁我哋你做生意啫嘛， 即係爽手咁嘅， 咗爽手啫嘛。咁你忍一忍就好快過去㗎啦。咁但係佢哋有陣時咧係顯示自己嗰種即係嗰種威勢啊，買嘅時候，所以佢係咁嘅。即係我哋慢慢都接受到。 嗱過去啦，即係我即係過去呢個係一個轉變嚟嘅，就係、是、可能你喺90年代頭或者90年代中入行嘅時期，你唔需要一定識國語 ，OK？ 呢個係一個事實。你調翻轉頭，你一定調翻轉頭咁講，你要識英文添，即係因為啲 contract 上嘅嘢嗰陣時都係中英為主 ，OK？ 而家都係中英為主，但係。好啦，而家嘅入行嘅地產，我諗冇人係唔可以唔識國語嘅。 以前我諗以前可能叫做，即係用啲建功術語，就係優先考慮啦。係 啦， 而家係一必要識。係啦，係 有 識。 有啊，而家我哋請人都係嗰個條件會有個唔同嘅一個轉向嘅。係，就係以譬如佢識普通話，我哋係優先嘅。即國語優先嘅。 嗱當然啦，正要講落去就係話 ，OK， 近呢兩三年啦，呢兩三年叫做。變化，我唔係好識形容呢兩三年嘅樓市嘅，個原因係一路都聽到 ，OK， 好多嘅成交嘅價係屢創新高，即係不同嘅區域，呢個係一個事實。第二樣嘢就係話，頭先 Alan 都有講，個包裝性嘅就係話，每一個地區或者每一個地鐵站嘅附近，都會有一棟嘅 building。係稱之為豪宅嘅，OK， 所以你會發覺同區嘅物業嘅成交個價格咧係屢創新高嘅， 係啊係。 但係實質喺呢一兩年，即係由即係依一兩年嚟計，11、12嚟計，其實真係有幾多宗成交多唔多嘅咧？ 你嗱，如果你由近呢兩年嚟講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由2010年11月19號開始。政府實施咗呢個額外印花税 SSD 之後咧，我可以同你講，根本成交咧係已經係滑落得好緊要，比高峰期滑落都接近成50%以上。咁你嗰個成交量咁少，但係可能大家好奇怪，哇！依成交量咁少，但係點解下下都話做高價嘅？咩事啊？咁你除咗話一手發展商佢推出嚟嘅樓個定價高以外咧，二手都係出現呢個情況嘅。咁因為係 SSD 呢樣嘢咧，政府係初頭嘅意願就係覺得。即係擊退投資者嘛，擊退嗰啲炒家嘛，就係頭先我講過嗰啲，譬如魔貨嗰啲啊，即係短線啊，一兩個月啊，一兩個禮拜啲， 咁但係事實上你而家都行咗成嗱，如果去到今年嘅十一月咧，就行咗兩年啦，足兩年。大家你睇下個樓價係咪真係因為有咗 SSD 而跌咗咩？又唔見得 平咗喺度， 平咗啫。咁好啦，咁講冇咗嗰啲炒家啦， 因為都少咗人會賣咯， 冇咗炒家啦，又係咪真係會跌咗啦樓價？ 嗯， 我又唔見得。 嗯， 其實咧嘢，我覺得呢啲我哋作為前線睇到咧，因為咁樣有一個咁嘅枷鎖咧，令到啲人咧。更加唔想買樓， 更加謹慎啲嘅， 因為譬如話我有一層樓，我以前早期買落，好啦，我而家賣咗，係啦，沽貨，我賣咗獲利，咁但係我賣咗之後，我再買翻，我要綁兩年喎， 係啊， 咁但係呢兩年入面咧，如果萬一我有咩冬瓜豆腐我要等急錢用，我要買呢層樓， 我就俾翻個 SSD， 我仲要俾翻個 SSD 喎，唔係話賺就要俾，蝕都要俾嘅喎，即係你自己留意一下嗰個條例係咁啊，咁變咗啲人會謹慎咗啊。咁間接你喺市場上嘅本源嘅流通量就少咗，咁本源一少咗咧，間接咧你嗰個買家要買嘅時候咧，唯有就俾到價咯，谷高咯，所以其實樓價點會跌落嚟咧？咁當然外在嘅因素就係一啲譬如全球嘅一個低息環境啦，加上譬如你縱然你話有啲咩外國啲歐債危機啊，股票點樣動盪都好，咁但係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去到咧世界各國已經我覺得經濟雖然係衰退，但係咧只係去到一個長命債長命還嘅地步啊， 係絕對係， 係咪先？再唔係咪印銀紙咯，冇嘢㗎，係咪先？咁啊息啊唔好加住，大佬加息啊大家痛苦，咁變咗你一個低息環境之下咧，咁變咗而家買樓咧。仲係咧，依然係本地咧，係一種即係比較保值嘅方法。 嗱，而家啦，即係要問翻 Alan 啦，就係係咪少咗內地人先？第一嘢， 少咗內地人係因為嗰個投資移民剔除咗啫。因為最高峰嘅時候，內地人係買得最多嘅時候咧，係因為有投資移民呢樣嘢。咁你嗰個項目剔除咗，而家係少咗。咁但係咧，少係少咗兩成幾三成嘅啫。因為佢內地人佢而家買除咗買消費品高消費品之外咧，買樓投資咧，雖然你唔可以投資移民啫，咁但係佢一樣可以即係喺香港即係作為一種長線買嚟收租又好，或者間歇性嚟香港住下又好。咁因為佢依種外地即係我講得白啲啦，就因為佢國內嘅富豪咧就天外有天嘅。即係你覺得呢個有錢咧，有個更加有錢。咁至於佢啲錢咧就嚟得易就走得快。咁同埋有啲錢佢未必即係真係好想擺喺國內啊。 絕對係啦。 咁有啲佢會投放咗喺一啲譬如買保險啊。其實我唔單止係地產，我知道保險業都係受惠㗎。好多國內人買保險買得好大， 金融啦， 保險業啦，金融、地產啦，咁呢啲商品都係受惠，所以你有好多真係諗住，我啲錢我都買喺海外，香港佢因為自由經濟體系咧，咁佢喺香港買樓佢都好安全。 嗱，第二樣嘢就要問翻 Alan 你啦，我唔知道有冇啲咁嘅笑話會發生啦，我哋所知，內地人。喺內地居住嘅單位，即係 OK 細細地 at least 到六七十平方、八十平方、八二去到八四都有，落到嚟香港會唔會即係覺得嚇套人咁細咁貴啊？ 咪絕對有啦，我聽聞過啦。 呢啲我哋係經常接觸到國內客咧，基本上每一個客人十個有九個半啊，都係講呢句説話。 係啊， 佢覺得香港嘅價格咧係貴到離譜，但係佢都買。仲有第二。哎，咁細㗎，我大陸個車房都大過呢度啦，真係咁㗎，咁你冇辦法啦，咁但係因為本身香港係地少人多嘅地方，本身其實香港呢，我想回應最開初，我一開始接受訪問，我好想講嘅，其實世界各國都話啊，點解全球樓價喺香港特別貴呢？因為本身香港係天然環境已經造就咗，香港因為地少人多啊嘛， 咪山地多啦， 山多咁你但係你外國嘅地大物博啊嘛，咁本身土地資源喺香港已經係一件好重要嘅嘢嚟㗎啦，咁但係國內人覺得落嚟，哇香港呢面積咁細，點住啊？係先？不過叫做唉，算啦，我喺呢邊買件嘢，買件天下無敵啊，叫做話君臨天下啊，天下無敵啊，咁翻去都有得威下啦，係咪先？咁啊，間歇性又唔係成日喺香港住，咪落嚟當住酒店都唔止啦，係咪先？ 呢度咧就即係我又可以講宏觀少少啦，即係可能咧，我即係以下嘅角度啊 ，Alan 未必同意，或者對你哋嘅行業有少少不即係可能會有啲相反嘅立場啦咁樣，我就唔係。即係我成日覺得有時候，即係當然呢個事實啦，就是、香港嘅地形嗰度啦。但係係個所謂譬如話個土地資源同埋地少人多，我哋會覺得係即係我哋有啲啦，會覺得係人為造成嘅，譬如壟斷咗嗱，亦都係好 地產霸權 係啦， 或者個政府 係啦。點解咁講咧？即係譬如我哋有啲項目好 你當你好天真啦，會覺得、嗯、喂大嶼山大把地啦，又唔、嗯、又唔見你發展咁樣之類嗰啲咁樣。 點、嗯、會有住啊？ 嚇？唔係可能如果真係負擔唔起都可能要有，即係咁樣講啦，咁樣講啦。咁又我又想聽翻俾一啲意見，就係話對於甚至我哋可以拎一啲地產嘅標誌式嘅人物出嚟講啦，譬如話李嘉誠先生咁樣。喺我諗直至去到98年都唔使太耐，我諗5、6年前咧都係香港嘅英雄啦，係嘛，即係一個榜樣啦。 嗯， 去到呢幾年，大家對於地產霸權呢幾個字係相當負面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從業員，其實你對於呢個轉變或者對於呢啲咁樣嘅觀點咧，你有冇啲咩感覺？ 其實地產霸權咧呢四個字係近呢幾年提嘅啫，但係呢樣嘢係已經源遠流長，係有咗好耐嘅。其實有土地嘅人就致富， 絕對係。 我諗係由石器時代開始都已經有，都係咁。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聽就聽好多，但係我覺得係咪真係地產霸權咧？咁嗱，別忘記咧，香港擁有土地嘅人咧，其實都唔係發展商，係、 嗯、 政府。 政府啊， 係政府、嗯。本身問題而家係一個高地價政策， 係冇錯 啊。因為你始終你麵粉貴、嗯、啊，咁你麵包為貴。 嗯， 咁當然你而家你譬如發展商起樓，咁佢因應而家嘅通脹啊、建築材料啊，咁、嗯、各樣都會成本會提高。咁、 嗯、 你正如而家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都講過啦、 嗯， 即係就算佢地價佢平啲，唔代表發展商佢會賣平啲嘅喎。 絕對 啱唔啱啊？咁但係我覺得咧，而家你高地價政策咧，你話啱定錯咧，有時一件事亦都要睇兩面。 嗯， 因為香港最依靠庫房嘅咧。都係嗱，買賣物業嘅印花税、地價、 賣地收入啦， 賣地嘅收入啊，咁另外衍生到咧，嗱，其實地產如果好與壞咧，對，其實香港其實得兩樣嘢啫 ，Kevin 你都知啊，金融同地產 係冇錯 啦、嗯。我哋唔講金融，我哋今日講地產咧。嗱，如果地產係大旺嘅行業啊，律師啦、裝修啦、電器啦、家私啦、裝修啊，好多好多相關嘅行業， 運輸啦， 運輸。咁、你如果你話高地價政策，你話係咪話要將啲地賤賣俾發展商係一件好事，亦都未必係， 絕對唔係。 咁你咁樣直接影響庫房嘅收益啊，對香港整體嘅基建啊，或者譬如福利啊、民生都有好大影響。 呢度講開啦，我有自己少少意見啦，即係其實喺 OK 由所謂嘅即係之前英政府時期開始嘅時期高地價政策，我諗。到去拉到去特區政府解決唔到問題嘅就係話唔可以令到香港嗰兩支嘅經濟支柱去有第三支去 support， 變相地就係一路都係有攞嗰兩支嘅時期，唔可以去打爛個高地價政策，因為當打爛個高地價政策嘅時候，就會令到香港嗰個經濟增長。唔係香港嘅資產突然之間會下降得好緊要，而解決即係呢個係由回歸前嘅問題一路帶到落去。當然啦，即係我哋都一路都知道，我哋個政府係不斷去 keep 住呢個嘅原因，某程度上係佢做得唔靚仔，又或者佢真係事實上係有好多背後嘅利益關係喺度。但係呢個從嗰個經濟立場去睇嘅就係其實冇辦法可以去打得爛佢咯。呢個係香港嘅死穴，因為 死穴啊，冇嘢可以代替到。 你咁細嘅一笪。地方你有乜嘢啫？由 OK 工，我哋之前講過，即係工廠時期開始轉型到去，即係行所謂服務業，跟住金融，去到地產。97年嘅泡沫爆破，翻落嚟嘅時候，其實係迷失咗噶啦。即係由 OK 97係一條好特別嘅界線，就係話嗰陣時大家都歌舞升平，好開心，好高興。但係同一時間爆破咗之後，15年嚟其實係冇乜個方向可以揾翻得到，我哋要一條走條點嘅路喺個社會同個經濟上。OK， 只係翻去就係、是、無論係05年啦，至到去08年啦，甚至去到而家11年都即係11、12都係金融之後地產，都係行翻呢條路。 冇辦法，因為佢未揾到第三樣嘢可以代替到，第三、第四樣嘢可以代替到，因為你未有嘢代替到之前，你作。即係夾硬嘅改變。如果你譬如你董建華嘅85000，如果我相信無論邊個做特首都其實都唔係太重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特首都唔夠膽去推冧一個樓價先。 嗯，但85000，我覺得有樣嘢咧幾得意嘅，即係唔知 Alan 認唔認同嘅，就係、是、話其實85000喺98年啦，我哋頭先第一節都有講過啦。咁嗰陣時咧 係會有開始有樣嘢叫屋苑嘅誕生。OK， 最傳統嘅屋苑可能大家都知道㗎啦，美孚啊、美孚新村啊、香港嘅太古城啊，跟住然之後落到去就係、是、海怡半島啊 ，OK， 新界西啊、嘉湖山莊啊， 跟住慢慢發覺咦多咗啲屋苑出到嚟嘅 ，OK， 青衣啦，跟住然之後東涌啦，仲甚至沙田啊，其他新嘅啦，跟住翻到去而家又唔係㗎咯，好多單棟 樓 式嘅 building 㗎咯，其實個轉變。慢慢跟住發覺係好奇怪嘅。 其實個原因係都係土地， 嗯， 因為你一嚟作為一個屋苑嘅面積就一定要大， 要好大㗎嘛。 咁、你咁你土地嘅資源嘅缺乏，咁加上政府又唔希望佔埋啲土地， 佢一忽忽咁樣賣俾你。 咁佢而家佢而家嘅土地嘅面積咁細，可發展嘅用即係嘅用地唔係咁多咧，變咗起出嚟嘅咧就好多時都係啲單棟樓。咁啊單棟樓咧就只有向高空發展啦。咁你當然你發展商梗係喺嗱我有一樣咧，我阿 Kevin 同阿 Dick 我哋咧可能因為你唔係做地產嘛，過往我可以話俾你聽啊，一個平台同一個天台咧係冇人買嘅以前。平台楼同天台楼咧，人哋觉得唔好啊！ 天台都冇啊， 即系天台意思就系顶楼连天台。 O K， 咁啊，平台楼就系最低嗰层又加一个平台。 系 过往咧系真系冇人买呢啲嘢嘅，觉得呢啲系唔好嘅，仲要俾个楼价仲要加多成10% 添。 系， 但系经过一啲发展商系单栋楼啦， 包装 佢包装过，譬如话呢个叫做空中花园啊，系咪先？空中嘅花园啊，咁我系咪真系住喺空中啊？咁犀利咧，系啦。平台 八大奇 特色居亭啊，咁啊，即系因为我见啲发展商真系写好多好美轮美奂嘅字咧，即系提升咗我哋地产嘅形象，先包装晒啲单位。咁嗱，呢啲咧佢就过往系贵10%咧，一下子唔系啊，呢啲啊贵成20%。 呢样嘢就令我谂起多样嘢啦，就系嗰阵时过去发展商系咩咧？建筑面积、实用面积，实用面积好多时发过落去，哇唔系啊，我要计个窗台，个窗台摆唔到喎，个窗台压到十零尺，其实嗰阵时已经严噶啦嘛，九二九三九四已经严啦。哇，而家唔系，而家系你发觉每一栋新起嘅即系发展商咧，每一栋新起嘅 building 或者住宅嚟计啦，成栋咁计啦。硬系中間幾層一定會有個 clubhouse 仔喺度喎， 咁要加埋入去先噶嘛？ 係啊， 嗰啲銷售面積嚟噶嘛， 又加埋入去喎，即係你會見到，哇！開始係不斷地去用唔同嘅方法去令到嗰個鋪係更加賺得大多錢咯。咁啊嗱，另外我又有個問題，好想問翻 Alan 嘅就話，去到而家啦，即係我有陣時會見到係話經過可能 IFC 咁計啦，好多時有好多新嘅樓盤開咗出到嚟。但系你会见到嘅系，哇，好多好多好多经纪， 系， 即系个经纪多到嘅情况系咩？我真系我唔 会 matrix 咁样咯， 系，好似 matrix 咁嘅，我唔识去分析嘅系话，喂，究竟佢哋真系一日或者企一个礼拜，有冇单开噶？ 你唔知我有啲朋友喺 IFC 翻工，佢系好烦恼啊！啲楼盘一开嘅时候，佢咧一日俾人兜幾次， 係 咪先？ 係啊， 其實咧，你企咁多經紀咧，嗱，因為呢種咧，亦都係發展商 幾時出現嘅呢個現象係？係咪西九之後？ 西九之後， 嗯， 咁因為嗱，呢啲人咧，你賣一手樓嚟講咧，發展商自己嘅銷售團隊嘅力量係有限， 嗯， 咁你難得你好多四大地產代理，咁你有咁多人，幾千個員工，咁啊幫你搖旗吶喊做勢，係嘛？咁啊，我俾啲傭你，咁其實嗰啲傭話買家免傭啫，係咪真係免傭咧？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即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其實買家都係俾咗傭嘅，不過俾得舒服啲咁解嘅啫。咁你呢種你成日喺下面咁兜下咧，嗱嗰個效力咧，我覺得其實就唔係話去到咁大。 嗯， 即係你我哋，因為我以前曾經喺首屈一指嘅大行入面做過咧，即係我有時都去俾佢話一定要去硬性規定去企呢啲咧，都企到好謝噶，效益唔係咁大。但係你直至到去而家有一種情況啦，就某一間行啦，我費事指名道姓啦，就喺國內做一啲路演啊。一啲關於一手樓盤嘅路演，咁啊同啲投資移民公司啦嚇掛鈎嘅時候咧，咁可以引入一啲國內客咧，成車咁嚟咧，嗰啲效益就比較大。 中票 睇樓團係先啊，即係我以前我覺得啊，參加乜旅遊公司啊，成車去旅遊嘅，哇，成車去睇樓而家。 差太遠，我哋成車上去嚇睇荔枝，人哋落嚟睇樓，係真係笑死人真係。好嗱講。你去翻你頭先，譬如你講經紀同埋發展商嘅關係咧，就譬如我有聽聞過有其他啲經紀， 有愛有恨嘅啲發展商，因為嗱發展商某幾大啲就係、是、即係你話四大經紀咁樣啦，亦都有幾大發展商啦。咁、有啲就互點樣互惠互利法咧，就係可能佢一定要你譬如食某一個數量嘅單位，就要你幫佢點樣要佢立案咪好啦。我哋講俗啲可能搭棚又好啦，點都好啦。咁嗱 ，Alan 你而家就未必喺最大嗰幾間經商。咁你譬如你以前亦都做過啦，聽翻啲行家講，對於呢幾大發展商嗰個態度係點樣 咧？咁嗱，因為呢啲一手樓盤嘅銷售咧，坦白講咧就佣金高嘅。 係。 咁而事實上，而家依然喺四大地產代理入邊咧，佢嘅佔一個佣金收入係一個好大嘅比重嚟嘅。咁當然有愛有恨嘅，就叫易做。啊，又同埋嘅後期功夫又冇咁多㗎，因為你佢係直接幫發展商買，咁你有咩你都同發展商講啫。 OK。 啊，有咩唔滿意都同發展商講啫。咁但係恨嘅就可能會係即係，因為佢發展商佢發放佣金方面咧就唔係咁快嘅、 哦， 即係少則咧就快則咧就半年咧都算快啦、半年九個月算快。有啲宅你一兩年都係咁話， 哇，好耐，其實 係啊， 先得噶啦，大佬。 喂，喺我心目中半年嗰個月都算。 半年九個月到啦，通常你做一單一手樓，譬如我當你今日簽你，如果你半年九個月到收到個發展商佣金俾你公司，公司發放俾你咧，其實算快噶啦。一般嚟講宅年幾。 哇！ 咁你呢行就行呢度咯。如果前線經紀就呢，就係即係比較慘啲咯。咁、你當然啦，你每日攤開報章見到啦，四大發代理就全部咩攬曬旗仔啊，大獲全勝啊，你頒獎杯俾我啊，我俾支錦旗你啊，個個都係全場總冠軍，但係四個都係總冠軍喎、啊，好奇怪喎、 啊。唔係嗰陣時嗱，依度又要咁樣講，即係記得喺九七年之前咧，好多代理嘅，即係 OK 有好多家庭式又有，跟住 一間咯，得一間佢淨係康姐做一棟樓咯， 一間又有，有啲可能係 OK 一個區域啦，即係可能我當係東區咁計，有四五間又有，但係一個浪之後就慢慢去到得翻，可能係即係慢慢演變成為四大。 哦，即係你講啲代理嘅代派嗰啲係嘛？啊，因為依樣嘢都係關乎咗好多嘢嘅。你除咗話地產市道嗰、那個成交宗數少啦、根本上係唔足以養活咁多經紀，有咁多行家。咁、你太弱留強咧，係無可避免嘅。咁呢個咧，亦都其實我都感謝，即係香港有成立咗一個地產監管局。 喂，這個真係要好好奇，因為先啦，Alan 講咗，但係都幾少有聽到一個行業裏邊一啲從業員咧係覺得啊這個監管機構做得幾好咁樣，即係聽下 Alan 你講講先啊。 唔係，因為過往嚟講咧，我做咗十幾年地產咧， 係 地產嘅行業咧，總係俾人哋一種係真係不學無術，即係同埋因為以前透明度冇咁高咧，咁人哋對地產經紀係有質疑， 即係質素參差嘅， 質素參差嘅，佢有質疑。咁但係地產監管局嘅提升咧，即係成立咧，亦都係提升咗即係業內嘅水準啦。 係。 分別而家，譬如你去監管一啲一手樓，就正如阿的頭先你講啦，話啲會所啊，全部都納入啊。咁而家嗱，二手樓咧都將會實行以呢個實用面積嘅計算咧。咁、我覺得每一樣嘢物業資訊嘅嘅透明度高咧，無疑對買賣雙方都係好。因為咧，我自己親歷其境就係、是、我做咁多嘅成交買賣咧，坦白講，而家香港有啲人話樓奴啊，唔想去承擔去供一層樓嘅責任，覺得好大壓力。咁調翻轉講，甘願承擔呢個責任嘅人，即係肯入市嘅人，佢將幾百萬嘅即係嘅決定去交俾一個地產經紀。 係啊， 咁你每個月供款㗎嘛，供廿年啦，我當你好唔好啊？咁你每個月都供萬幾兩萬蚊咁樣，咁你作為買賣雙方嘅中間人，如果你即係係一個冇誠信嘅人，或者你透明度唔高，做得唔好，係咪真係影響人哋成世人嘅決定？起碼二十年啦，唔好話成世啦，係嘛？你供二十年、因為我曾經經歷過負資產啊嗰啲年代咧，我睇到人哋嗰種慘況咧，我即係更加時刻警惕自己，即係唔好做錯嘢。所以地產監管局嘅成立，我覺得都係好。咁但係當然調翻轉另一樣嘢，每樣嘢都係我成日都講有兩面。而家地產監管局有陣時某程度上講咧，亦都係俾一啲買賣雙方咧。去濫用咗個機制去投訴，亦都有。 O、okay. K、 啊、即係好嘅，當然係提升我哋嘅質素。咁唔好嘅嘢就可能即係有啲部分比較奶貓啲嘅客 人。哦，呢個無可避免啊，呢、這個 無可避免。即係每個局都係有啲咁嘅嘢㗎啦。 明白。咁唔係啦，即係節目就完啦。又問一下少少Alan 就唔知入，你有冇留意過內地嗰個房地產嗰方面有冇 有啊？ 再睇過有冇啲咩？即係譬如呢十年八年，即係以前。 譬如你去講譬如深圳啱發展嘅時候啦、嗯、你只係香港講幾萬都可以有個單位㗎嘛、嗯。 香港人啦只會買香港樓啦即係但係你又會發覺另外一方面嘅係話去到05年06年開始、嗯、或者都唔係一啲可能早啲04、03都係、嗯、OK， 內地人落嚟買香港樓啦跟住香港人走返上買。 上到越嚟越貴啦我哋開始要熟多啲唔同嘅單位啦我哋幾時用個米啦大佬。 深圳 Big X 園啦、 啊。唔係嗰陣時好得意嘅係話 ,OK, 你一路都會聽到一路都會有㗎啦即係踏入2000年之後你都會喺廣告度聽到 ,OK。 咁你個五星級的價。 係啦幾個大型嘅屋苑啦第幾期啊第幾期你會聽到佢。但係而家開始唔係㗎啦。唔係嘅意思係話哦總之我喺上面邊個區邊一條街買咗咁就係㗎啦。幾得意㗎呢個。 唔係啦因為但係你講話內地人嚟香港買樓啦其實最開初呢可能即係我經歷過呢唔係內地人買貴香港樓，係、 嗯、 香港人買貴內地樓先嘅。係你只嗱，我哋細心啲諗清楚，因為而家我哋成日都談論啦，啲國內人落嚟買貴咗香港樓，但係其實你知唔知最開初係香港人上去買貴咗內地樓先？ 絕對啦， 係啊，因為以前係香港個發展係急速啲， 以前邊有內地人會去嗰啲、啊、Big Air 咩園嗰啲啊？ 係啦、 啊， 咁係香港人買貴咗先，而家啊調翻轉好啦，內地人係落嚟譬如買貴咗，咁但係你買貴咗貴極咧嗱，我坦白講，我覺得香港啲樓。貴而家佢內地人嗰種生活水平咧，佢消費咧喺香港咧，佢買都係買緊另類樓嘅、 嗯。 我自己覺得， 佢、嗯、 買嗰啲樓同我哋本地用家買嘅樓係唔同。 唔同 不過咧，我留意到咧喺地產咧，可能未來嘅趨勢咧，本地會出現一種乾坤大挪移、 嗯、 就係話其實好多發達嘅城市都係咁樣嘅。核心地區咧就由最有錢人去住，譬如咧最富庶人，可能國內人就全部住曬市區。咁相反咧，本地人啊，可能那個能力弱啲咧，可以搬咗去外圍去住。 係啊， 好啦，喺核心地區最靚嘅樓咧，高層全部都係一啲譬如內地人住啦。咁中低層啊嗰啲咧就變翻做本地人住。 係， 即係有依種情況出現㗎，慢慢會有。 喂，絕對係啦。不過當你搞到喂。我哋都覺得喂，元朗屯門都算遠啲啦，哇，都成七八千蚊， 唔止啊， 咪咯， 萬一二啦，新盤開出嚟。 問多少少行業嗰度咧，就是、因為譬如我哋之前訪問好多嘉賓咧，就好、是、多工作嗰啲工種咧，都無可避免會北移噶，因為人工啊平嗰度，有冇咁樣嘅見到趨勢？譬如香港嘅地產從業員翻內地發展咧？呢、這個係咪比較係咪真係咪依難好多呢樣嘢？ 其實係難嘅，因為而家你就算你嗱，因為內地嗰個機制同本港唔同啦、嗯，內地用十進制噶嘛， 嗯 啊，咁你香港仲係口講係用港尺嘅， 係啊係啊， 咁變咗你啦，仲係內地嗰個房地產嘅規條咧，同亦都唔同、 嗯， 因為你有啲譬如限你限量啦，買幾第一套唔得，第二套唔得咁，咁變咗你唔係話單憑話你識國語就可以翻大陸嘅， 係， 咁、嗯、我早期我啲同事咧，好早之前咧，八年前咧，醒目啊！ 嗯， 已經係入國內做咧，而家就做得起。 哦、okay ， 但係如果你而家入國內做咧，我哋講咧，就真係水尾啊。 嗯， 係啦，依種趨勢就近年咧就唔係咁咩，反而你可能啦，你自己留意啦，首屈一指嘅大行咧，佢哋而家有一種趨勢已經開到去台灣、新加坡。 嗯， 啊，佢哋會向有華人嘅地方咧就會開嘅。你知道我講緊邊間㗎啦？ 嚇、 嗯，嗱、啊，佢哋嘅眼光咧真係馬首是瞻。佢、 嗯、 哋就將喺世界上咧，總之有華人嘅地區，我相信呢間首屈一指嘅大行咧，佢會繼續開落去。佢哋喺對上舊年我見到已經去到台灣同埋新加坡有分行啦。咁、 嗯、 你譬如咧，澳門嗰啲已經好早添啦。咁、 嗯、 但係你國內嘅一早已經完成目標㗎啦。而家你國內咧房地產咧。是過於熾熱啦，經常係調控。你見就算中美啊呢啲行咧，都已經係收緊嘅。 嗯， 有啲行咧係倒閉嘅。所以你國內而家你翻去先至叉只腳落去咧，就已經係水尾。 明白。 嗯。 最後啦，我哋都要問一下啲通常我都會問一下啲嘉賓，就係對於譬如咧，我名字就叫十五年啦，咁、嗯、但係都可以講埋譬如回歸之前後咁樣。咁你作為即係你都係回歸之前入行㗎啦。 係。 對於成個雖然重大事件咧，都係講緊回歸後嘅，即係譬如講緊九八啦，即係講地產啦、嗯，即係998啦，譬如講緊沙士啊等等。你有冇覺得邊段期間？因為我哋通常就會問啲嘉賓就話會唔會懷緬回歸前嗰個行業嘅時期，或者嗰時嘅管治之下嗰個香港咁樣。 嗯。 咁或者又問阿 Alan 就係會唔會懷念以前，或者係？或者譬如90年代啊，或者再前啲啊，那個咁樣嘅地產時代咧， 咁嗱，講真，如果你話從我哋經紀嘅利益去睇咧， 呢個比較尷尬啲，因為 就尷尬啲。咁 你經紀最好賺嘅，咪就可能 九七就最開心噶啦。 O K， 係最蓬勃嘅時候。 嗯，臨界點。 咁打後而家好似而家去到咁嘅情況咧，就我相信以未來嘅樓價咧，都係處於一種窄幅嘅上落。因為你無論你特區政府首先係要即係撳住個樓價，因為你而家反對嘅聲音好 新班子喎， 新班子。地產霸權的聲音大啦，好啦，有好多人買不到樓的聲音大，咁而家你政府就要撳啦，咁但係我你話如果懷緬嚟講，就當然係九七嘅時候最懷緬，咁但係嗰種懷緬咧，我自己有時冷靜啲睇咧，亦都係一種唔健康嘅情況嚟嘅。咁你去每一件事都係咁噶啦，你一去到最高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重挫， 過度亢奮， 咁嗰係值得懷緬，咁但係咧。打後唔好日子咧，我自己時刻都有警惕自己，因為嗰啲唔好日子咧，其實唔係話唔係懷緬嘅，即係值得係回顧，即係警惕下自己，往後都係要做得更加好。咁但係樓價方面，我覺得只係應該未來都係處於一個穩定嘅狀態，唔會話因為啊我一下子買一層樓話變咗發大達啊炒炒啊嗰啲嘢已經唔會再復見 嘅啦，冇啦，冇嗰只個底。 除非你啊我印花税有一個重新嘅，即係譬如去檢討啊咁樣。咁我相信因為你特區政府要行一個機制咧，定立咗一樣嘢行咧，唔係一兩年就取消嘅。 嗯啊，明白。好啦，咁啊即係再一次多謝 Alan 做我哋嘅地產方面嘅嘉 賓，多謝曬， 好正。我哋又回顧翻呢個行業嘅發展啦。 嗯， 咁如果有機會，你有啲咩筍盤嚟就話。 好， 多謝 Alan。咁啊，下次再見。 拜拜。 相伴，无数离乱，令我自己失去，还望求全。漫天风雨，何处逃避？无数离别，为了被逼。抛去那乱世缘，忘了快乐片段，唯独苦恼流传。乱世多思绪，当中有悲酸。像那脑海令我随穿倒 大家好，我是阿饼，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